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啊，将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和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热映和即将上线的院线电影作品，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2021年服贸会的相关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2日在北京开幕，会期呢是从9月2日到9月7日，其中3号、4号两天是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三天是公众开放日。那么今年的服贸会啊，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两个会场，分别是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高峰论坛、省区市及国别推介活动，以及与专题无关的行业会议。展览类别包括服务贸易成果展、国别展、数字服务专区展、省区市及港澳台展。而在首钢园区呢，将会举办8个专题的品牌论坛会议、推介洽谈会议等等。展览的类别也涵盖了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供应链和商务服务、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健康卫生服务。其中啊，北京各个区的文旅展区也都安排在了首钢园会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的消息。近日，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相继推出了《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第二期和《协同创新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一批教科书当中的名人啊，是齐齐亮相展厅。在故宫的文华殿内，76件珍贵的画作展出。专家解读，林下风雅指的是幽居林泉的高适及其逸世雅趣，画史上将描绘这类题材的作品归为人物故事画。一幅幅作品啊，看起来不像证件照，更像是一位位历史名人的工作照或者是生活照。北宋的《听琴图》就传为徽宗作，其实啊是御题画院的画家作品。画面当中啊，赵佶和陈宫、蔡京等调琴赏月，图上呢还有御题瘦金体书《听琴图》三个字。南宋李唐的《采薇图卷》展现了首阳高饮的故事，在画面当中，伯夷叔齐在林泉间席地对话，粗服草履，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也象征着中国文人的忠贞守节和隐逸精神。协同创新自立自强两弹一星精神展近日也在国博展出了，110件文物、艺术作品和模型，以及510张图片，讲述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据国博方面介绍，这也是该馆首次以两弹一星为主题推出的展览，得到了20多家两弹一星研制单位、功勋人物纪念馆和相关研究展示单位的支持。这次展览既突出展示了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无私奉献，也以多媒体互动的方式介绍了核工业、航天和中科院系统近150名科技专家及行政管理人员的协同攻关，同时呢，还聚焦了舍家为国的普通建设者的艰辛付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相关消息。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9月1日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利多岛开幕，西班牙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尔的新片《平行母亲》在当晚举行了全球首映礼，从而拉开这一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序幕。曾因主演《美丽人生》而获得奥斯卡最佳演员奖的意大利著名演员导演贝尼尼在开幕式上也获颁终身成就金狮奖，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等都出席了开幕式。这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影片将会参加电影节不同单元的评奖和展映。 本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11号闭幕。因为意大利的疫情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所以说主办方也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包括进入电影节各个场所必须佩戴口罩，并且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放映厅的入座率也不得超过50%等等。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日报和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怪你轻而易举潇洒处理，还是爱着你，想走进你心里，不该迷雾抓住你的身影。 几百遍重复了几百遍，重复的情绪，重复的熬过想你的夜，这思念难道直到感受不到痛为止？可这过程我怎么可能会装作没事，别教育我怎么爱你，却没教过遗忘，刻意的举动撕碎我所有的立场，我心知肚明不愿戳穿你的另一面，却没想过如今变成我的那一面。疯狂的路灯照不亮整条街，我怎么用力也走不到你心里，倾盆的雨下了一整夜，我们离得这么近你却看不清楚我的泪滴，我知道我可以随时被代替，却还是接受不了这种路程，我们的爱就像是流星落下，在烟火消失的火花。 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怪你轻而易举潇洒处理，还是爱着你，想走进你心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现在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9月份，又有一大批的影视作品登上了电影院的大荧幕和大家见面了。虽然说今年的暑期档已经过去，但是电影的质量依旧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水平。那么在今天的活力会客厅环节当中啊，我也会和我们节目的编辑思农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在9月份已经在映或者是即将上线的一些令大家期待的电影作品。让我们首先欢迎思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农。哎，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走进这个电影院去看电影呢？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暑期的电影，而且暑期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动画电影上映嘛， 青蛇什么的。 哎，对对对，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很多的动画电影，但是呢，其实在暑期结束之后啊，依然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影片还在电影院等待着大家。那么在今天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几部目前已经上映的影片吧，就是现在大家进到电影院已经能够看到的影片。那么首先第一个呢要介绍的就是已经上映有一段时间的了，叫做怒火重案。那么怒火重案这部电影呢，它是由陈木胜导演执导，甄子丹、谢霆锋、秦岚领衔主演的一部动作片。那么它是在2021年的7月30号的时候是在中国 内地上映了，算一下好像已经上映了得有一个多月了、 嗯、 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们赶紧抓紧去看一看。 是，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了这部电影、 嗯、 所以咱简要给大家先总结一下剧情好不好。 嗯， 他讲的呢就是香港的重案组布下了天罗地网，想要去围剿一个国际毒枭，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杀出了一组蒙面悍匪，黑吃黑呀、 嗯、 而且也是非常的冷血，屠杀了很多的警察。那么这个重案组的督察，也就是甄子丹饰演的张崇邦，就亲眼目睹了自己非常亲密的战友被杀。他在深入追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悍匪的首领竟然就是昔日的一个战友邱刚敖，也是谢霆锋演的这个角色哈。嗯，其实这个邱刚敖呢曾经也是警队的一个明日之星，但是把他推向罪恶深渊的人却正是张崇邦，所以说宿命啊就让这两个人再次发生了纠缠。这一切的恩恩怨怨，张崇邦应该如何做出了断呢？这个电影也是给我们布下了这样一个谜题。 哎，那在介绍这部电影之前呢，其实咱们也要先来缅怀一下陈木胜导演。陈木胜导演呢是在2020年的8月份去世的。那么《怒火重案》呢也成为了他的最后一部电影。 真的，很多影迷都觉得特别的惋惜。 没错没错，大家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也可以在《怒火重案》的结尾啊看到这部影片对陈木胜导演的一个纪念。那陈木胜导演呢，他是中国香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导演和编剧。 嗯， 在90年的时候，他曾经执导了他人生当中的首部影片，叫做《天若有情》。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港片了哈、 嗯、 那上映之后就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关注。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是拍摄这个警匪动作片《双雄》，也是获得了第2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提名。那随后的电影像《新警察故事》啊，还有《保持通话》啊等等等等，都获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在2013年呢，由他执导的这部动作电影《扫毒》总票房近2.2亿，并且也是获得了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等8项提名。 可以说在市场表现还有艺术层面都得到了大家非常高的一个评价和认可哈。 没错。 既然说到了导演，我觉得咱们再多说几句，就是陈导啊，他的专业精神其实都是一直以来他个人非常强的一个能力。 嗯， 比如说他特别会审时度势的去选择题材，包括他也坚持要去拍动作片。那在影片当中很多大场面的营造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了，在群戏的把握上也是非常有水准哈。要说陈导，他之前也是干过电视台的编剧，所以说在剧本的打磨方面也是下了功夫，每一部电影的剧情呢都可以做到张弛有度，细节方面也尽量啊去要求做到合理，这样一丝不苟的态度，其实在商业片导演当中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没错。 而作为陈木胜导演生前最后一部电影《怒火重案》的不菲成绩，我觉得也算是对于他个人的一个纪念。 那《怒火重案》这部影片呢，它也是延续了陈导的一贯的风格哈，是一部港式的警匪片。那这部影片呢，它是采用了一个插叙的方式来叙述整个内容，而且它的武戏方面绝对可以让喜欢这种武打场面的观众们看得十分过瘾。 嗯， 那这个过瘾呢，它并不只是说打得过瘾，而且你会发现在整个电影当中，其实演员这个角色他的情绪也是去宣泄在这个打斗的过程当中的。其实这也是陈木胜陈导他的一贯的风格。我们说电影的重头戏是动作，那像在里面甄子丹的这个动作，他始终也是保持了一个原则，就是他一直都在保持着这个格斗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而且他会通过动作和正在观影的观众们沟通，而不是说靠剪辑来剪出来一些非常花里胡哨的那种动作。他的整个的武打动作是一气呵成，非常非常连贯的。 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电影结尾有一个街头巷战。邱刚敖和他的同伙在张崇邦这些警察的围堵下是想要去层层突围嘛，双方激战，再到最后有一个近身搏斗。那个整个打斗过程就像刚才思农说的一气呵成，特别有节奏感。你会发现导演他对镜头的调度是非常成熟的，所以才可以让我们观众就像是沉浸在影片所构造的一个情境当中。而这个场面的震撼我觉得是挺难用文字来形容的。这个视听语言 带来的震撼之外呢，丰满的人物形象我觉得也是这部电影非常出彩的一个地方。 嗯，就是他对于这个角色人设的打造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你比如说有一个镜头，主角张崇邦他听到了昔日好友的发问，他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动容，但是其实看过电影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之前的发生的那一件事儿，其实一直也是他心里面过不去的一个坎儿。 嗯， 但是就是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这种冷漠呢，也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英雄的形象，也是赋予了他一个非常正义的人设。那么总体而言呢，《怒火重案》可以说，虽然剧情是和香港的一些传统的警匪片的剧情差不多哈，都是一正一邪， 它毕竟是一个类型商业片， 对啊对啊，但是呢，它的大场面还有包括它的动作戏，还有它整个的武打的成熟调度啊，还有塑造人物时的那种精准的刻画，也是展现的非常非常不错了。 对，这是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怒火重案》，已经在七月底的时候上映了，所以我觉得想要去电影院观影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时间了哈，看看家附近的影院还有没有相应的排片。那下面的时间咱再跟大家说一部最近可以说话题度满满的一部电影， 太火了这电影， 是它就是《失控玩家》。《失控玩家》呢是由肖恩·利维执导的一部科幻电影，由瑞安·雷诺兹、还有朱迪·科莫、乔基瑞以及塔伊加·维迪提、查宁·塔图姆等等演员来出演的，8月27号在咱中国内地正式上映了。这个电影啊，讲述了一个孤独的银行柜员发现自己其实是大型电邮的一个背景人物，而且他是唯一能够拯救所处世界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来发生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冒险经历。 没错，也就是他的这个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一个游戏世界里面的哈。你有没有发现，自从瑞安·雷诺兹他在演过《死侍》这部影片之后，很快就变成了福森影业的一个香饽饽，就出演过很多很多的剧。而且《失控玩家》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或者说是发起人正是瑞安·雷诺兹。据说啊，他是通过这个休·杰克曼的推荐，找到了曾经指导过《博物馆奇妙夜》系列，还有《铁甲钢拳》以及《怪物物语二》和三的导演，也就是本片的导演肖恩·利维，一起打造了这个《失控玩家》。而且我们会在这部影片当中看到很多之前已经上映过的很多软科幻也好啊，硬科幻也好的一些作品集合的元素。 哎，所以说咱能看到如今的一个《失控玩家》，我觉得也要感谢一下金刚狼，是不是休·杰克曼？ 没错， 感谢他的推荐。 是的， 那咱说到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这些欢乐的原因我觉得很大的功劳也在主演瑞恩·雷诺兹。 没错， 他是带着死侍一半的基因钻进了这部电影哈。 对， 和瑞恩搭戏的女主朱迪·科莫也在访谈的时候说，哎呦，我拍戏的时候总是笑场，因为瑞恩他拍摄的那些即兴发挥真的是会让搭档很难接戏，所以经常会在片场的时候疯狂大笑。当然了，我们说瑞恩·雷诺兹也在访谈当中说这部电影是他除了死侍之外拍的最自由最爽的一部电影。 哎，到底为什么爽呢？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哈。就是在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欲望都市的游戏当中，在游戏当中呢，玩家可以为所欲为的破坏这个游戏当中的城市，比如说随便欺负一些 NPC 角色呀，像我们的这个男主角就是一个银行的小柜员嘛，然后还有很多的武器呀，然后可以在这个城市街道上乱撞乱飞。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 NPC 呢，其实就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世界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那包括我们的主角叫盖啊，这个盖他每天做的事呢，就是每天哎神清气爽的准时醒来，然后穿上蓝色的 T 恤衫工作装，吃着固定的这个麦片牛奶，然后喝着固定的咖啡，上班到银行去，然后每次到上班的一个点的时候呢，会定时有玩家做任务来进行一个带引号的抢劫银行的一个任务哈， 游戏当中吗？ 没错没错。那这个时候呢，盖和他的好朋友警卫巴迪也是非常非常的配合哈，直接躺平。那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突然有一天呢， 盖找到了，哎，他觉醒的基点就是他遇到了一个女孩。遇到这个女孩之后呢，就觉得为什么自己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呢？于是当场啊，就和一个来做这个银行任务的一个玩家直接硬杠，反手干掉了这个游戏玩家，然后抢到了这个游戏玩家的墨镜。他这个墨镜呢，就是在游戏世界当中打开游戏视角的关键。他戴上眼镜之后，就像咱们平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给你很多的弹窗，比如说 任务提示啊， 任务提示呀， 线索， 还有你的医疗包在哪儿啊，你下一个任务要怎么样，你有什么武器什么装备之类等等，他就看到了所有的世界真相。 哎，所以刚才思农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哈，我觉得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喜欢玩那些RPG 游戏，就角色扮演游戏的朋友，肯定是不陌生的。 对， 那其实我相信也有朋友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会觉得失控玩家和前两年一部特火的电影头号玩家， 哎， 好像那个设定啊有很多都是特别类似的哈。 嗯， 首先他们都是发生在游戏世界里的故事，对不对？ 嗯， 而且呢和现实世界的阴谋也有着或多或少的连接啊，都是为了游戏世界的存亡而进行冒险啊，对抗等等等等。而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就有头号玩家的编剧 啊，难怪， 所以就特别的相似嘛。 没错没错。 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在看完失控玩家之后并没有想把失控玩家完全依附到头号玩家的影像当中，那这两部电影其实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最不一样的就在于主角盖，他并不是现实当中的人，而是游戏当中的一个 NPC 角色。 对， 怎么理解 NPC 呢？跟大家解释解释。来，思农， 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非玩家的角色， 嗯， 就是游戏里面给你交代任务的一些玩家角色，就叫 NPC 角色， 也就是它就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辅助你做任务的线索人物。 没错， 并不具备自主的一个思想哈，都是程序给它设定好，它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样的话。 嗯， 这一点呢，就和头号玩家有了一个本质和核心的区别。失控玩家呢，更把重心放在了人设的那种心理构建上，实现大公司的阴谋阳谋，这些并不是剧情的主要推动力。 哎，这也是和头号玩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哈。 嗯， 那整个影片看下来之后呢，可以说它的笑点、它的包袱非常非常的密集，基本上就是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一个幽默点产生，而且这些都完全融入到了盖这个角色的个人性格当中。那么影片呢，它对于这个 NPC 作为虚拟角色的情感和意识，去对冲到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个实体情感，也就是在虚拟和真实之间到底关联的情感是否存在真假，其实有点这个西部世界的意思哈。那影片呢，其实也有一些对于现实生活当中一些情况的讽刺，比如说影片当中出现了不少儿童玩家，或者是一些现实当中只知道打游戏啊，有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其实都算是一种反讽。那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在游戏里面都释放着那种非常大的冲动和欲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好像就是有一些 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没错，就每天过得昏昏噩噩的， 就 也是一种反讽。 是哈，其实也是批判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 嗯， 当然我们说呢，正好改变这样一个罪恶都市的人，就是游戏当中那个世界的人，正是我们的主角，也就是饰演死侍的这位演员啊，他演的叫做盖，对不对？ 对。 电影当中呢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女主角啊对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good guy， 就是你想成为一个好人。 谐音梗吗？你这是谐音梗扣钱啊。 就是女主啊，她对于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good guy， 就是你想成为一个好人，去改变和拯救这个游戏世界。咱说虽然梦想是非常美好的，但是现实很骨感。嗯，当然盖最后也没有和这个女主在一起，对吧？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算是有点老好人的剧情和人设，也算是一种比较完美的收尾结局了， happy ending 哈。那此外呢，对于游戏有所了解的朋友也不难看出来，这个电影当中的自由城也是像侠盗猎车手这个游戏系列来致敬的。此外啊，像模拟城市当中的一个设计灵感，堡垒之夜的细节特色，传送门里头的传送枪，还有洛克人的光束炮等等概念都出现在了这个电影当中。 哎，是，但是我们看到啊，有一点点遗憾的是，可能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啊，失控玩家他并没有像当时这个头号玩家有这么多的游戏彩蛋。 嗯， 但是相对的呢，我们说已经被迪士尼收 收入麾下的20世纪福克斯秀了另外一种版权，也就是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美国队长的盾牌和克里斯·埃文斯的吐槽，也就是其实大家关注这部电影很多的关注点都在于美国队长的这个彩蛋，但是大家看完以后就发现，哎，哪有美国队长啊？所以没有看电影的朋友们注意了哈，就是当那个盾牌出现的一瞬间，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看好，有2秒钟的镜头是一个人在喝咖啡看手机，那个人就是美国队长， 哦，客串了一下， 没错，他在里面客串了一下。然后还有包括主角盖，他有这个绿巨人的拳头，还有星战当中的这个激光剑等等等等，会让大家产生了一些看当时那个无敌破坏王这个电影你还记得吗？当时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漫威的 彩蛋在里面，是 没错没错， 我觉得对很多影迷朋友看电影的一个乐趣就在于在里面 找 一些致敬梗和彩蛋， 是的是的。 跟大家总结一下吧，总的来说啊，这个《失控玩家》是一部特别解压也特别欢乐的电影，如果大家特别喜欢死侍那种角色性格、角色的调调，喜欢这种快节奏不需要特别烧脑的剧情的话，我觉得这部电影一定是不容错过的。 没错，要说最近的这个进口引进的大片真的是不少啊。你看昨天就刚刚上映了一部《明日之战》，这部电影也是一直都非常受到大家的期待。那《明日之战》呢，是由克里斯·麦凯执导，扎克·迪恩编剧，克里斯·帕拉特也就是之前演过星爵的这位演员，对，还有伊冯纳斯特拉霍夫斯基以及贝蒂吉尔平主演的一部动作片，它是在9月3号也就是昨天在中国上映的。那影片呢，主要讲述了地球在未来遭遇到这个外星物种的袭击，人类面临灭绝，幸存的人类造出了一个时光穿梭机，穿到过去去招募战士，把他们，也就是说把过去的人啊传送到未来去拯救世界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也是架空的，它发生在2051年的地球。那年你多大？ 哎呀，还活着吗？还活着 怎么还对自己诅咒上了 呢？可能5-60岁了吧，差不多。 已经是这个一个风韵犹存的阿姨了， 美少女。 那个时候呢，人类哈，在故事当中，人类已经输给了外星生命，全人类的希望都被寄托在一个小分队上，他们有望能够在未来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那咱说克里斯·帕拉特饰演的丹·福斯特之前是一个高中老师，他为了自己的女儿呢也参与到了那次战斗当中。要说这部电影《明日之战》是从2019年开始拍摄的，也算是好莱坞被关注的最近几年的一个大制作影片了。 看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剧情哈，从未来啊穿越到过去招募士兵，到男主应召去未来执行任务，再到男主回到现实去查找这个外星物种的来源，其实整部影片的剧情节奏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呢，这部影片它的特效制作也非常非常的精良，在一些背景的设定上呢也非常有亮点，综合了很多的科幻元素。那么30年前的人穿越到未来去拯救世界，其实这个设定本身就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种架空的穿越题材，要么我穿越到未来，要么我就穿越到以前，对吧？很少有这种说我未来的人回到过去，把过去的人我给你带到未来，然后你再回到，就是穿来穿去穿来穿去的这种故事，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 是也少一些哈，在之前的电影当中。那这部电影呢，我们也能看出来它借鉴了很多成功的商业电影，比如说那些铺天盖地的怪兽就特别像皮特的僵尸世界大战，特别是堆成一堆儿去接怪兽女王的那个场景，就更像了哈。那还有这个冰封的飞船呀，用来清除星球上所有生物的生化武器，还有就是用卵的那个形式封存起来的怪兽胚胎，我觉得是特别有异形和普罗米修斯的风格。 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是不是？还有就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反复和外星生物作战嘛，还有他们战队的名字都是和阿汤哥的那部《明日边缘》特别的像。你会发现这部电影当中的动作场面还有怪兽的戏份真的是会带给大家非常足的那种紧张感。 这就是昨天刚刚上映的《明日之战》哈。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今天啊刚刚上映的电影，也是十分紧追近期的一个热点，也就是残奥会。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名字叫做《妈妈的神奇小子》。 它是由吴君如监制，尹志文编剧并执导，吴君如、张继聪等人领衔主演的一部电影。那这部影片呢，它是根据残奥会冠军苏化伟的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残障儿童苏化伟如何在妈妈的鼓励下和帮助下克服身体的障碍，最终成为残奥会冠军的一个温情的励志故事。那么就是在今天，也就是9月4号正式上映。 苏化伟呢，他生下来因为黄疸病导致了脑痉挛，没有办法正常站立行走，而他的妈妈也就是吴君如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不但没有放弃帮助儿子站了起来，而且还发掘了他的跑步天赋。直到咱说苏化伟被残障田径队选中，而且最后获得了残奥会的冠军啊，这对神奇的母子他们的一个热血和励志的传奇也开始被家家户户所了解。那据了解呢，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在之前的点映过程当中也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也特别有希望成为这个月9月份开学季电影市场的一支潜力股。而影片当中苏妈妈奇迹般的母爱也是让很多朋友动容印象深刻。 你比如说就有观众赞叹到啊，说一个母亲将一个不被世人看好不被抱有希望的残障儿童从无法行走带到成为世界短跑冠军，其实忍受了巨大的非议、嘲讽和不理解，但是呢也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的好成绩。那么也有观众呢认为说这份亲情其实是双向的，说母子二人都站在为了对方好的立场，却做了让彼此觉得难受的事儿，或许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 是。 那么更有观众呢也是认为这部影片它的题材非常非常的振奋人心，也就是说这部影片它要表达的呢就是我们需要的不过就是给自己的一个鼓励，即便是生活当中一地鸡毛，但是也不要放弃自己热爱的事儿。 而且呢这部电影它不仅仅是收获了专业人士的好评，你知道很多运动员啊他们在观影之后也是非常的激动。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一位伤残羽毛球运动员林芷萱，他说我也是运动员，所以对这部戏感受更深更有共鸣。导演拍出了运动员艰辛训练之外还要面对的种种困难和心酸，是让每一个运动员都感同身受。 那这是这部电影《妈妈的神奇小子》，今天也是正式和大家见面了哈，大家可以去电影院来感受一下这份母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为大家简单推荐几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哈。首先第一部呢，就是由赖梦杰执导，李纯、邵雨薇、蔡瑞雪主演的一部青春爱情片，叫做《陪你很久很久》，它呢是在9月9号。很久很久啊，这个日子选得非常好哈， 长长久久， 没错，在9月9号在中国大陆上映。那影片呢改编自宋小军《玩命爱一个姑娘》系列小说中的短篇小说《领跑员》，也是讲述了这个非常憨憨呢又耿直的这个酒饼，为了守住从小就暗恋的青梅竹马薄荷，决定要为自己的青春奋力一搏的故事。 咱说这部电影的剧本还是很巧妙的哈，他把男主角设定成了一位在运动场上的专业陪跑员，去表达引领跑者奔向跑道没有终点只有陪伴的这种功能，也是和男主角的情场经历我觉得形成了一个互相呼应的感觉，也是贯穿全片的一个精神方面的象征了。那男主和女主他们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可以说男主他在女主的眼中就是一个有点幼稚嘛，一直长不大的男生， 大男孩、 表面上就是一直在为别人陪跑，但实际上他也有为自己努力一拼的那个过程，从旁人的角度去悟出自己的心跳，这也是男主角他自己内心经历的一次成长。 其实用长跑来比喻这个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守护多年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哈。我们说女生啊总是相比同龄的男生来说可能心理年龄上会更成熟一点，那么能否在多年的感情长跑当中一直手牵着手，其实也就成为了两个人最终结局的关键。那陪你很久很久这部电影呢，没有像比如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偶像剧，那种呼天抢地的去呐喊啊，我是一个大笨蛋我才会一直喜欢你的那种那种情节吧，然后最后呢只换来对方一句啊我一点都不喜欢你，他没有这种，他的一切都是那种很淡然很平淡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戏剧冲突，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一点 点，也让他能够成功的在同类的影片当中别具一格的留在观众的心目当中。 嗯，这是刚才聊到的这部电影，叫做《陪你很久很久》。下面再来跟大家说一部也是即将上映的电影，叫做《风暴》，山峰的风，燃爆的爆哈。这部电影是由李俊执导，朱一龙、黄志忠、焦俊艳和陈数领衔主演。那么这部电影呢，算是一部灾难惊悚片。2021年9月17号将会在国内上映。那这部电影也讲述了受到全球地质变动的一个影响，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地质灾害在云江县城突发。那居住在这其中的16万条生命即将被吞噬。在这样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以小红和老红父子为代表的基建人啊，搞基建的嘛，人家是基建人，挺身而出，展开生死救援的一个故事。 嗯。那么《风暴》这部电影呢，它在拍摄的时候也是深入到了亚洲最长的溶洞进行实地取景，并且用80天1:1的搭建还原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施工隧道。 哎呀，不容易， 可以说是集全剧组之力打造了一个真实的质感。而且呢，这部影片它会在 IMAX 影院当中得到呈现。那么我们说，在这个 IMAX 的超大荧幕和非常不错的音响共同打造的一个沉浸感下面，其实影片当中天塌地陷的那种灾难的场面，也让观影者能够更有一种代入感吧，而且也能够让观众们深刻体会到这个基建人在冲到救援一线的时候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也是向挺身而出的这些平凡英雄们进行一个致敬。那么 IMAX 版的《风暴》呢，也是将会为电影观众们打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让观众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电影当中的英雄史诗。 因为现在这部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我们只能看到它的预告片。那之前呢，提前发布了一个生命至上的主题，也是展现了在大灾难面前，像咱们的消防官兵、飞行员还有基建人，众多的力量都是逆行而来，不遗余力地去抗灾和救人，这种生命至上的咱中国式的非常棒的救援哈。像电影当中也呈现了很多场景，比如说开裂的地面、巨大的深坑、滚落的碎石，这样一种百年难遇的地质灾害突袭了电影当中的云江县城，十几万百姓在危在旦夕的时候大家都赶来救援了。咱说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是预告片当中出现的一句话，也是整个预告片的一个灵魂啊，直击人心。 没错，那虽然还没有上映哈，但是我们在看预告片的时候看到这个接连出现的灾难镜头，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紧张感飙升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滑坡和泥石流的冲击下，人民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那在危难的时刻呢，各方力量也是逆行而来。你像消防员啊，飞行员也是火速集结，以电影当中洪一舟等人为代表的基建人更是不畏艰险冲在救援一线，只为守护整个县城16万百姓的平安。可以说他们是用平凡之躯行英雄之事。 咱说现实生活当中咱的基建工作者其实也都是抗灾救灾的主力军嘛。无论是从去年开始疫情期间，还是今年的河南大暴雨，都有基建人的身影冲在这些抗灾救灾的第一线。也是每次有灾情发生的时候，各行各业都会赶来驰援，甘于奉献，不怕牺牲，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些行动当中。他们都是平凡人啊，但也是真正的英雄。要给这部电影《风暴》当中所刻画的凡人英雄，也要给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凡人英雄大大的竖一个大拇指，点个赞。 没错。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几部正在热映或者是即将上映的电影作品，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空的话，也不妨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电影带来的魅力。不过在这儿我和思农还是要提醒大家，进入电影院观影的时候，请您务必要做好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 是的， 比如说在观影的时候全程佩戴口罩啊，咱就尽量不饮食了，对不对？包括进门的时候也要配合测量体温呐，查验健康宝，请大家可以做一个配合。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